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9月23号星期四，首先呢我们带大家关注今天科创在线的主要内容。新型研发机构亮相中关村论坛，集中展现最新研究成果。填补中国相关领域最高测量能力空白，新的国家计量基准来了。我国民用运输机场覆盖92%以上地级市，关注全运会的新科技。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科技创新的一些最新资讯。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首先我们来关注，在2021中关村论坛上，一批新型研发机构集中亮相，并带来最新的研究成果。近些年来，北京把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作为加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平台和抓手，相继布局和培育了一批高水平国际化的新型研发机构。这些新型研发机构在体制机制创新上进行了一些突破性的探索，概括起来讲就是三无和三有。北京市副市长靳伟介绍，所谓三无指的是无行政级别、无固定编制、无固定财政经费支持，而三有呢，指的是有科研自主权、有经费使用自主权、有充分人事权。这些与国际接轨的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的运行机制，打破了传统科研机构的管理模式，充分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持续激发了创新活力。目前成效呢，已经初步显现。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发布了《人工智能北京共识》，为规范和引领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北京方案，并研发出全球最大的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模型。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超导量子计算团队将单个超导量子比特退相干时间提升到503微秒，创造了最新的世界纪录。而北京微星区块链与边缘计算研究院研发出开源自主可控的新型区块链底层平台技术，这些成果呢，都将在这次中关村论坛上集中展现。北京市副市长靳伟表示，下一步呢，将在 6G、光电等领域继续设立一批与国际接轨的一流新型研发机构，在人才引进、知识产权、经费使用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多元化投资机制，加快集聚战略性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及高水平的创新团队，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今年的中关村论坛，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新的国家计量基准来了。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依据计量法、计量基准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新建三项国家计量基准，经技术改造后替代原有两项计量基准。这五项国家计量基准涉及电离辐射、流量、光学、无线电等四个计量专业领域，填补了中国相关领域最高测量的能力空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计量作为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重要支撑，是全球测量体系的基石。计量基准的技术水平代表了国家的最高测量能力。这次新批准的五项国家计量基准，为中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医学诊疗等领域迈向高质量提供了坚实的计量基础，对构建国家现代先进测量体系、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儿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具体都包括哪些内容。首先，乳腺癌筛查有了重要的计量支撑。电离辐射领域新建立了双基准，为医学诊疗保驾护航。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围绕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计量要求，电离辐射领域新建立乳腺 X 射线空气比视动能基准装置和水量热计加速器光子水吸收计量基准装置国家计量基准。 其中乳腺 X 射线空气比视动能基准装置覆盖乳腺诊断所有能量范围，实现了乳腺 X 射线空气比视动能的量值复现，测量能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个基准装置呢，是乳腺 X 射线空气比视动能量值溯源的源头，保障了全国量值的准确与统一，也为我国开展乳腺癌筛查提供了重要的计量支持。而水量热计加速器光子水吸收计量基准装置扩展不确定度为0.7%，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一基准装置服务于医学健康领域的放射治疗剂量，建立提高了放疗质控设备的溯源准确度，也实现了放疗治疗水平收剂量的量值传递。除了医疗卫生领域，服务于航空航天、能源环保、生物医药、国防科研等领域，有效支撑国家前沿科技和重大战略的流量领域新基准也启用了，填补了中国量值源头空白。而人工智能技术新领域也迎来了硬核助力，光学领域基准升级更新，为新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新的基准装置扩展了原有基准的测量范围，减小了测量的不确定度，测量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满足了当前社会各行业对光学密度量值溯源的需求。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新领域，比如视觉感知、智能显示、安防监控等等，以及核设施的监测、航天器无损检测、医学造影等传统领域的极端量溯源需求，无线电功率量值准确统一有了保障。无线电领域的基准更新也为数字经济时代全面赋能。同轴功率基准是中国无线电同轴功率量值溯源的源头，有力保障了无线电功率量值传递的准确和统一。新型的同轴功率基准装置具有准确度高、稳定性好、体积小、重量轻、操作方便的特点，扩展了原基准的测量范围，也提高了测量水平，测量能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个装置可为通信、航天、气象、广播等领域的科研院所、重点企业提供功率量值溯源，能够保障无线电功率量值的准确、有效、一致，支撑中国科技、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新的国家计量基准的确定，可以为很多行业更好地进行测量和溯源提供一个有效支持。我们再来关注交通领域。民用运输机场是民航业发展的基础，近些年来得到了高速发展。民航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境内班证运输机场达到241个，比2012年新增了58个。民用运输机场覆盖92%以上的地级市，航空服务覆盖全国88%的人口和93%的经济总量。民航局副局长董志毅表示，目前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机场群和国内十大国际航空枢纽、29个区域枢纽为骨干，以非枢纽和通用航空机场为重要补充的现代化国家综合机场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作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用运输机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着独特优势。数据显示，新增的58个运输机场近50%位于脱贫地区，航空服务覆盖了82.6%的脱贫地区人口。脱贫地区的机场旅客吞吐量从2012年的约2800万人次增加到了2019年的7800万人次，增幅超170%。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全运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正在陕西省举办，这也是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前的全运会，也是首次来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全运会。我们来看看本届全运会上满满的科技范儿，嫦娥探月、北斗组网、天问探火、载人深潜，这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成果背后呢，都有陕西科技力量的贡献。当古都遇上科技，本届全运会呢，也展现出了别样的风采。作为主场馆的西安奥体中心，几个全运场馆都因其智慧程度和黑科技成为当地市民心中新晋的网红。作为国内首个4.0版智慧场馆项目，西安奥体中心拥有世界顶级跑道、西北地区功能最全的游泳跳水场馆。这座被誉为长安顶的建筑总面积10.4万平方米，首次采用预制清水混凝土技术，一次浇筑成型，直接达到装饰效果，同时还运用了一批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更具环保底蕴和科技感。 夜景泛光设计也是让夜晚的长安顶显得灵动和飘逸。不仅是场馆，智能智慧的元素也体现在本届全运会的方方面面。在全运村，智能化迎宾和导览机器为大家规划出最优的需求方案，无人售货车、无人机为运动员提供一站式隔空购物和智能配送服务体验。运动员回到公寓中，人脸识别打开门锁，屋内设备可自动开启，随时随地感受智能化的便捷生活方式。智能便捷的生活，干净整洁的硬件条件，让有些刚刚结束奥运征程的运动员也感叹这里的环境更好。软件过硬，硬件设施呢也一样过硬。西安奥体中心集成了30多项智能应用系统建立的综合指挥平台，6大智能化系统，63个子系统，让体育场的消防、电力和能耗实现可视化管理。陕西国际体育之窗有着最强大脑的美誉，赛事指挥中心、广播电视中心、安保中心、质证中心等核心部门齐聚于此。为了克服基坑规模超大超深、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等多项重点难点，首次在西北地区采用预应力鱼腹梁桩配饰钢支撑技术，它的组件可以循环使用，低碳环保，不仅体现了绿色支护理念，也为项目高质高效履约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本届全运会呢还有一大亮点，就是首次将智慧观赛技术成规模的应用于国家顶级体育盛事。记者从陕西移动了解到，公司打破了传统体育比赛观赛模式，基于 5G 加 AI 加 VR 等新技术，量身定制了自由视角、VR 直播、多视角3种智慧观赛模式，为观众打造了一场极具真实感和现场感的全新视觉盛宴。这次智慧观赛主要突出 VR 直播、多视角、自由视角、云观众等为代表的特色观赛方式。智慧观赛和传统观赛最大的不同是观众首次掌握了观赛的自主权。传统呢，看比赛，导播决定了观众能够看到哪些画面，而智慧观赛的方式是在比赛场馆内布置了上100个摄像机，通过视频融合技术拼接成了一路画面。比如曾用72台摄像机完成一场篮球比赛的视频录制，那么观众呢需要戴上 VR 就能够360度全景式沉浸体验比赛，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全运会还专门设置了子弹时刻，观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暂停播放，进入子弹时间。以篮球为例，扣篮呢是篮球比赛最激动人心的一幕，但因为它稍纵即逝，总让人来不及回味。那么子弹时刻呢，就可以让观众将时间暂停，以任意角度欣赏精彩的进球。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说，这也是训练复盘素材的积累。所以本届全运会，大家不仅关注运动员的比赛成绩，也可以关注比赛背后的这些新技术和新亮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板块呢依然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那这个板块呢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正高级工程师蓝卫，他在2014年7月份的时候创建了河北奥特维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将 LED 和激光应用于生物医疗领域，而且这家企业呢也是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不光做医疗器械，其实他们还开发了这种健康的平台。那今天我们会和蓝总再来聊聊围绕着健康这个领域，公司还做了哪些科技创新点。那么再次欢迎蓝总做客我们的科创中国。您好，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蓝卫。 哎，蓝总呢是石家庄市的科技领军人物，也是创业导师，而且之前节目您也谈到了2014年创立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呢，其实已经是您的第三次创业了。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您也要跟我们聊聊作为创业老兵哈，一路创业都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感悟。那首先呢，想请蓝总给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在2014年的时候，您把您的创业方向定在了健康产业，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促使您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走上这条产业吧，确实有点渊源。 嗯， 因为2011年呢，我父亲因为连续两次脑梗住院，造成药源性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所以就是后边几年频繁的住院出院，中医西医，反复的去跟医生打交道，也见到了很多这个因为健康问题受损，这个造成家庭啊个人家庭一些很困难的状态吧。 嗯， 所以就有这个心思去想能不能也做一些对健康方面有益的事情。 嗯， 正好在2013年呢，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国家的工程院的一位院士，从他手里呢接手了一个就是骨折后的加速愈合这样一个院士立项的项目。 嗯， 之后呢，正好2014年呢，经过反复论证之后呢，成立了这家医疗器械公司，也把这院士做的这个多光谱的这个东西呢，也正式用于人的健康的保证保健。 嗯，哎，所以蓝总，其实您讲到了，其实之所以进军到健康领域，是因为身边家人父亲的看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您作为家属，可能有很多的感受，包括跟医院在进行不断的这样的沟通交流，也发现了一些行业的痛点啊，所以希望能够就是解决一部分家属、患者乃至医生的一些问题。当然背后有一个机缘巧合，您说到的看到了院士的一种研究成果，那么在这个成果基础之上，我们做了一些科技创新，包括说如何让这骨伤的病人更好的去康复，以及我们因为缺乏太阳光的光照啊，可能给身体带来的风险，我们希望通过一些医疗器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接下来还想跟蓝总再探讨一下，因为您说了一开始能成立这家公司，其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就是从一位院士那里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技术成果。那么这么多年做创业也好，或者是现在做健康领域的这种创新创业也好，您怎么理解这个研究对于创业的重要性和意义，尤其是作为科技领军的这样的一种人才，我们在研究方面是需要怎么样去看待和认识它？ 这个任何事情，好像这个学术的研究，做任何事情，学术研究都意义的都会非常重大吧？ 嗯， 尤其是做这种跟人打交道的，像这医疗器械。你离开一些数据的支持，一些基层的研究，可能是没有人最通俗的话，就没有人相信了。一开始呢，虽然有这个院士的前期的动物实验呢，我们接手之后呢，也做了大量的实验，包括那个基础研究，我们也重新做了几项，最主要的一项，最重要，我们觉得最受益的一项呢，就通过3.5年的时间呢，跟兰州军区总医院。现在叫940啊，骨研所的那个陈所长拿我们设备呢去做这个动物的大量很多项的实验，起码验证了这个多波段光谱呢，对那个骨折后的愈合，对威力的增加，对那个伤口的愈合，快速愈合，做了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实验。也证明我们这个设备在这个几种，当时它是4个对照组啊，像是多波段光谱，像我们的设备，还有那个脉冲磁，还有那个中药制剂，还有一个对照组，这样的话等于是这上述说的几种实验呢，都是光谱照射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我们后续的信心吧，也是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是，我们要从学术研究做切入口，有了这样的一种基础研究，然后才对我们未来在临床上或者是投入使用，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这种铺垫，就是研究成果到实际应用成果的转化，这其实是一个流动性的过程，这也是每一个科技创新企业都要去经历和考虑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一开始蓝总也说到，您是2005年的时候，当时就创办了一家公司啊，是从事防爆环境下各种 LED 照明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那算是您的第一次创业。那么现在2014年是第二次创业，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过去了。我想问问蓝总，一共前前后后近20年的创业过程，您最大的收获和感悟是什么？作为创业老兵，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呢？ 老兵确实是，不过绝对不敢冒去说感悟和其实创业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就是各种各样的难题，各种各样的坎坷吧。 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呢？ 创业过程中最需要的是一种支持。 嗯， 这种支持可以是各个方面的吧，包括政府的一些扶持是吧， 嗯， 资金方面的一些支持，包括周围的跟着你的人，包括家人的一些那个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反正是创业艰难吧，且行且珍惜。 这句话且行且珍惜。但是2005年的创业和2014年的创业，再到现在企业走上了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这个过程。您觉得这20年时间，中国的创业环境，创业的人群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哦，这个倒是有一点感触，因为在10几年前呢，你真的去搞一项事情，可能也是反正改革开后雨后春笋一样的新公司出来， 嗯， 大家真正去搞一项创产业去，可能大家都方向都不是这样，投机的可能性更多， 嗯， 在这个7、8年前呢，可能就是有所改善，可是也是目光比较短吧。会长远的看比较少，我倒感觉最近1、2年或者最近2、3年的时间呢，感受很深，就是整个国家的政策引导也在向这个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转换，是吧？这个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 嗯， 另外那个地方政府这块呢，也能感受很深，就对企业的一些扶持，这个跟以前大不一样。就是说也是国家发展到现在呢，也认识到了这种新产品新技术对今后国家人民的这个健康发展是一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吧。 嗯，也就是说可能20年前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改革开放之初然后那一波做创业创新的，但那个时候的创业跟现在的创业可能方向不一样，现在我们更多是把目光放得更长远，希望能够解决国家的一些痛点，解决人民的一些实际需求，那么这背后可能有很多科技的这种力量在支撑，而且国家的这种扶持力度也会比较强，而且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种创业创新赛呀，一些比赛，然后一些优秀的项目，国家也是鼓励一些颠覆性的项目能够出台，所以也能感觉到现在创业环境是不是越来越好了，那是不是现在想要创业的人群也逐渐多起来？那如果比如说我也是个想要创业的人，那您作为过来人可能会给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啊？这块咱不说经验，咱就说您的一个感受和提示就可以。 创业是其实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嗯， 如果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其实你要考虑是不是能开始创业的问题。 嗯， 就是各方面的资源吧，包括你家里能提供多少资金， 这很实在，很实际。 包括你的产品的，哎，对，包括你产品的那个创新性，有没有，是吧？你对市场的预估。那是谁来帮你做的市场的预估？可以方方面面一环套一环的，所以创新很难。 那对个人的这个 生活节奏、工作节奏是不是其实也是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也是需要去考虑的哈。可能您之前做当公务员的时候相对就更规律一些，但是创业创新是不是就没有所谓的什么时间点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节假日啊，可能大部分时间都要为企业来去做很多的这种工作。 对，你要做完成一件事情呢，不把全身心投进来，其实你很难做得很好的。 如果对于这家企业未来的一个愿景，您希望把它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企业，您也总结一下好吗？ 是的，我们3-5年的规划都有的。要总结一句话的话，其实我们公司有一个愿景，是让人类不再经受慢病的困扰。 这个企业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和使命哈。 是的， 那也在这里祝愿蓝蔚蓝总和您的奥特维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能在这样的一个愿景的指导下，然后继续在我们所做的这个领域当中去深耕，然后服务更多的咱们中国的一些病人也好，或者是一些受慢病困扰的这些人群也好，成为他们身边的一个守护者。那谢谢蓝总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科创中国上半段科创面对面的访谈环节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9月23日起，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即将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 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的科创在线板块之后，进入今天科创面对面的访谈环节。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板块依然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那么这个板块呢，也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和我们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的。那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帕帕拉冰酒的 CEO 胡奇修。欢迎胡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在之前节目当中呢，胡总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冰酒在世界的起源，以及它在世界整个葡萄酒产业当中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么也说到了您从一开始哈，这个20年前想要把这样的一种小众的葡萄酒引入到中国做本土化种植，从选地到农业生产，然后到培育品种，到研发这种自主创新的发酵工艺，一路走来，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拳头产品，而且在国际上也获得了相应的认可。那么今天呢，要请胡总跟我们再分享一下这个产业未来到底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小小的一个冰酒哈，在做这种科技创新的背后又有哪些收获和感悟？ 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做到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产业已经有了比较好的一个基础，同时呢，我们的整个产业品牌或者我们的产品品牌也得到了社会或者包括行业市场的认可，所以现在呢，我们建设起来就会要轻松很多。那么我们现在在后续建设的过程中间，包括有外来的其他人愿意来参与投资的，也包括我们当地政府看到这个产业发展对地方经济起到很好的这种推动作用，那么政府也会有一部分资金帮助来做这种比如说基地的建设呀等等这一类。所以今天来讲呢，做这个产业相对包括我们的各种基础，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投资环境都好了很多。所以现在的如果说我们往后要继续的扩展的话，整体这个发展速度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快一点。 是前期打基础耕牛开荒的这个过程可能已经实现了，然后我们后续就是在这样一个很好的基础上让它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发展。消费者的角度再给大家说一说，因为您说201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出来上市了，那么既然说到它前面有这么多的苛刻的条件，它量产又不是很高，那大家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哈，你看这个东西应该不便宜吧，可能大家会这么考虑，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您一开始说打动您的是那么一个故事，就是它的起源怎么来出来的，一个美丽的错误造就了冰酒出现在人类的生活当中，但是它的口感是什么样，跟葡萄酒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这也得替消费者问问了。咱先说说口感。 其实冰酒呢，为什么我被它打动哈？一个主要的原因，除了它本身非常富有诗意般的传奇色彩，更重要的就是它的产品本身的特点。就是冰酒它和干红葡萄酒的最大区别在于，就是干红葡萄酒它是酸和涩结合的口味。其实从我们东方人包括整个亚洲人来讲哈，甚至全世界的人来讲，人天生喜欢甜的， 就是我们大脑就需要这个东西啊，喜欢甜的。 那么喝干红葡萄酒呢，它是基于我们比如说对身体健康的这种需求哈。而冰酒恰好它的风格特点呢，就是酸和甜结合的口味，非常能够满足我们人的自身的 天生的这种需求。所以冰酒这个产品可以这么说，除了极少部分人说我喝这个酒要喝白酒不过瘾，或者说喝其他洋酒之类的之外哈，从喝葡萄酒或者是日常消费这个角度来讲，绝大部分人只要喝过都会喜欢它，因为它符合我们人的生理的这种需求， 就是大众口味， 对，天然的这种需求。 嗯， 而且它这种甜的口味呢，还不是普通的这种说一般的蔗糖的这种甜，它是酸和甜融合的这种口味，非常非常这个清爽，所以口感也非常舒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可能有的人会问说，这个冰酒是甜的，那是不是喝多了之后会有糖尿病啊，或者说我有糖尿病的能不能喝哈？其实因为冰酒它里面含的糖是天然果糖，那么天然果糖呢，它的分子结构是单分子结构，所以它对血糖指数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说一般人正常喝是不会有任何影响。另外呢，冰酒除了这个特点之外呢，除了它的口感特点之外哈，其实从这个营养价值这个角度来讲，冰酒它含的各种有益于人体的这种营养物质成分呢，是一般干红葡萄酒的15倍到30倍。因为它延迟采收几个月的时间，在这几个月的时间过程中间，本身在不断的吸收各种营养，同时呢，因为是在干旱季节，水分不断的蒸发，所以同样一亩葡萄园，正常我们正常说，如果在8月份、9月份产量是1吨的葡萄的话，那么酿造干红或者干白，一般可以生产就是说出酒率一般会在60%到75%之间，就是说能够生产600升到750升的酒。但是到12月份我们采摘这样的冰葡萄的时候，这个时候1吨的葡萄到这个时候已经只有500公斤左右到400公斤，就是葡萄的产量它已经只有它的1/2甚至更少。同时呢，因为水分蒸发之后，它的这个出酒率很低，它的出酒率只有15%到20%左右。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500公斤的葡萄，你能够生产100升的酒， 哎呀，越来越少了剩的。 对，所以说，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因为这几种因素的融合，最后冰酒里面它含的营养物质就会营养物质的这个比例就大大的增加， 萃取了精华， 对，就大大的增加。所以，它含的包括因为葡萄酒它含了很多几百种对人体有益的这种物质，而冰酒含的这些大量的物质，它的含量是一般的干红葡萄酒的15倍到30倍，因为它不同的物质呢有不同的这个比例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冰酒也是可以说葡萄酒中间对人体来讲哈最有益的一个产品之一。另外呢，在很多国家，其实对葡萄酒的一个分级呀，它是以酒的甜度为标准的， 是有半甜了， 对， 甜啊， 比如说它是从干酒、半干、半甜、甜酒。你比如说德国的分级就是甜酒，它是最高等级的酒，因为只有最好的葡萄它的含糖量高才能生产甜酒。所以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如果你是真正的不是加糖的那种甜啊，而是天然的葡萄生产出来的甜酒，那绝对是葡萄酒中间的好酒。冰酒又属于甜酒中间的最顶级的酒啊，所以呢，冰酒其实它无论从香味、口感到对人体的这种做价值来讲哈，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香格里拉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全球得天独厚、独一无二的一块冰酒宝地。它的各种自然资源条件，包括土壤条件、地形条件、气候条件等等哈，是绝无仅有的，综合起来真的是非常适合冰酒生产的一块宝地。所以这个地方生产出来的酒，它富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品质非常优良。应该说，所以我们的产品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应该说已经可以说达到现在世界一流冰酒的这种水平啊。除了我们自己的很多努力以外，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系。而恰好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它能够把香格里拉这种独特的风土特色表现出来， 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很多专家呀，跟我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参加很多国际大赛也拿了很多奖，甚至从2017年开始，我们还跟欧洲的像法国呀、像这个德国这样一些行业协会，包括我们跟加拿大的行业协会做交流，那么他们这些行业的专家对我们的产品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 我们说消费升级，现在大家对于不光是酒哈，对于这种像食品啊、饮料啊这种生活产品的消费，其实是有很多个层级的，就是不同的人群他可能有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的能力，所以我们说要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这种需求，那肯定是有一部分人是有这种需求的，所以我们就是瞅准了这样的市场。那除了在国内聚焦的话，我们有没有在海外拓展的？ 目前呢，我们有少量的出口，但是量很小，因为本身目前我们的产量也不是很大。 一年能产多少瓶啊？ 目前的话，一年我们能够产的也就是大概40万瓶左右。 40万瓶左右 。那么对这个产品呢，其实我们是这么来考虑的哈。其实在云南这个地方，就像我刚才介绍的，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包括泸沽湖在做尝试，那么根据我们的调研到现在呢，可以肯定的是在香格里拉和邻近的地方还有可以种植的这样的地方来生产冰酒。我们现在呢也正在做这样的努力，包括地方政府，包括云南的省委省政府和我们丽江市，包括我们的迪庆州政府哈，对我们和县政府也很支持，很支持。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探索，在未来的3年到5年的时间呢，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能够不断地扩大我们这一个产业规模。那么我们希望通过产能的不断地扩大，让我们整个的生产能力提高之后呢，能够让我们的产品的价格能够形成一个多层次的价格。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从产品质量的角度来讲，有很多人说冰酒尤其我们帕巴的冰酒它是一个奢侈品，但是我认为它更大的奢侈不是它的价格，而是它的质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将来我们希望要让这个奢侈更加奢侈，就要让我们的品质不断的提升，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产业规模的扩大，让产品形成多层次的价格结构，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这样一个美好的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的希望是让奢侈不再奢侈。 胡总说的这个听起来像个绕口令，但是我特别能理解他背后的意思。我们要做的奢侈是品质上越来越奢侈，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但是我们让它不再奢侈是让它能够更接地气儿，走进寻常百姓家，真正成为大家都能够消费得起的这样的一种好的酒产品啊，这个是您的目标。 对，你的理解太好了。 但是我还想再追问一句，那不光是对消费者而言您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实实在在的是不是也改变了当地一些群众他们的这种生活？因为您说了一开始去的时候那儿都种玉米，您非要让人家种这个生产冰酒的葡萄，当时都觉得您是骗子，但是这么几年下来了，对于带动当地经济这方面，帕巴拉又做了哪些事情，可能是间接的哈，实现了什么样的一种效果？ 我们到了香格里拉，就是维西县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对当地的这种产业的改变应该说还是非常显著的。就当地以前的农作物，我们去之前这个地方就像我先介绍的，不要说冰酒，葡萄都没有种过，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个概念。以前种的土地种的都是玉米，当地的玉米种植呢又他们的生产方式都比较粗放 落后一些， 所以一般的玉米一亩产量大概就是200-300斤、30斤，好一点的可能400-500斤， 而且玉米也卖不上价钱。 玉米它不仅卖不上价钱，它卖不出去。因为一个它不是粮食产区，国家不收购；第二呢，当地家家户户都在种，所以没有人来买。那么他们种了这个玉米之后，只有两个作用：一个呢拿来做饲料，第二呢就是拿来制酿酒。质量酒酿成这种质量酒来自己喝哈。就实际上它跟农民带来的收益就只有这个作用。我们去了之后，通过把种玉米的这些土地改变了之后种葡萄，那么到今天形成量产以后啊， 按就像刚才我说的，平均每亩能够产500公斤的话，我们给农户的保底收购价是10块钱一公斤， 嗯， 也就是说一亩它的现金收入5000块钱以上， 哦， 平均到5000，管理的好一点的可能到7000-8000，甚至现在最好的已经到10000多的。那么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我们这个产业覆盖到的地方，完全改变了当地农户的这种生活。 嗯， 如一家农户如果有个5-6亩的葡萄园，那基本上 呀，这收入很可观啊。 基本上就是他的生活完全就改变了。所以在当地，我们的这个产业覆盖到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说可以说全部都可以实现脱贫，就是在此之前就实现脱贫了啊。 嗯， 所以我们这个产业现在在整个维西县，就是2019年之前，在没有脱贫之前哈，当时维西县全县的人口是全县的人口差不多总共是大概是18万左右，17万多，但是贫困人口有5万多， 嗯， 5万多，我们这一个公司的基地覆盖到的大概就是5000人左右。就是基本上我们解决了当地5000人的这种产，通过产业来帮助他们来脱贫哈。 嗯， 同时呢，实际上农民也是一样，当他的经济收入提高以后，他们的眼界开阔了之后，他的生活方式也就转变了，生活方式也就转变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这样一种方式哈，那么对当地的尤其是老百姓的这种改变还是蛮大的。 嗯， 前一段时间我统计了一下啊，从我们葡萄量产到现在，我们支付给当地农户老百姓的这种就是单是葡萄款这一块哈，那么就是3000多万， 哇， 哦，就是3000多万。所以说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讲，那么他能够有这一笔钱来分到每家每户每年的头上，其实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 嗯， 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显著的哈。另外呢，像我们所在这个县维西当地，其实以前它没有什么真正有特色的产业，那么我们去了之后，应该说第一个真正的把它这个有特色的产业做出来，而且形成了一个产业名片。 嗯， 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维西县获得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授权，就是授予了维西县中国冰葡萄酒城的称号。那么实际上现在呢，冰酒已经成了维西，就是我们这个县的一个名片，甚至还不仅仅如此了，就是说冰酒，云南的冰酒已经成为维西甚至迪庆州整个香港的了，甚至整个云南的一个名片。 嗯， 就是刚刚哈，今年的生物多样性大会在昆明召开嘛， 嗯， 我们的产品很荣幸的被定为生物多样性大会的指定用酒 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认可哈。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我们云南的冰酒或者说缩小一点香港的冰酒哈，那么基本上已经得到行业的认可。所以应该说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哈，为当地我们打造了一个产业名片。 嗯，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间哈，也是跟社会做出的一些贡献啊。 是，这也是特别值得骄傲的事儿。这可能一开始您在就是发现冰酒之后想要做这个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带动效应，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非常骄傲的，或者说我们非常好的带动了当地的农民增收致富，而且也让他们看到靠自己的努力，如果你能把这个园子管理得更好，你的收入会更高。其实这也是一种对当地农民生活方式以及对于他们靠自己的奋斗去过上幸福生活的一个很好的鼓舞。从您个人的例子，再到我们的产业帮助当地增收致富这样一个例子，其实都在践行了我们这个板块叫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最后还想问问胡总，您之前说了做这个事情的有两类人，您属于第一类，就是苦哈哈的苦哈哈在做这个事情。那么现在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觉得这一路走来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那么对于想要而且您本身是学中文的，您是属于跨界完全什么都不知道就误打误撞的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那对于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做抉择的时候可能考虑的比较多，考虑我的专业呀，考虑我适不适合做创业呀，考虑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您作为一个过来人又能给大家提供哪些经验和分享，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您再帮我们说说，先说说收获和感悟吧。 收获呢，我觉得第一个收获呢，首先是能够在香格里拉这个地方把冰酒从零做出来， 嗯， 做到今天， 得到社会、得到市场、得到行业的认可，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收获啊。 嗯， 其实回头想想哈，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当初确实是很辛苦的，很辛苦，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看呢，确实是还蛮有成就感。 嗯， 就是说从我们的手中从零开始把一个产业打造出来了， 嗯， 哎，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第一个大的收获哈。 我感觉就像在从养自己的孩子啊，看着他一点一点长大，然后来到这个社会上作为了一个有用之才，哎呦，那种父母的自豪感啊，成就感。 对，可以这么讲哈，我觉得你这个比喻很恰当哈。 孩子也是从无到有，然后培养起来的。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现在有一个孩子，我女儿今年12岁， 嗯， 我做这个事情13年。 哎呀，真的是是。时间比女儿年龄都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就像你说的，我做冰酒，泡泡的这个产品，泡泡的这个冰酒这个产业，就像我的儿子一样。 嗯， 那么第二个收获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觉得，我人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最早其实是个人喜欢，愿意去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艰苦的努力，走到今天，我觉得人也变了，就是变得很沉静，我能够安心的全心全意的做这么一个事情，就从一个兴趣爱好开始去做，到今天我把它当做一个事业来做。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人也变得成熟了啊。 过程有没有焦虑，然后睡不着觉，然后那种不沉静的时候？ 这个倒还真没有，就是说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的，就是因为我的目标很明确，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嗯， 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所以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那我唯一的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想办法 解决， 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来克服这个困难， 嗯， 所以这个过程中间也有焦虑，比如说焦虑是什么，就是我遇到这个问题了，我要怎么去解决，可能是为这个而焦虑，但是不是为说哦，我这个事情我迷茫，或者说我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其他想法的这种焦虑哈，就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哈，包括到今天，我甚至我们公司的很多同事跟我一起哈做这个事情，到今天大家就是，心态很好， 嗯， 心态很好，很沉静，我们就专心致志的做这个事情。我们的企业理念里面第一个词就是专注， 嗯， 所以不管是我还是我们的公司的员工，还是包括我们的投资人，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几个股东哈， 嗯， 就真的是专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去年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我的第二大股东到基地去的时候，当时他跟他一起去的另外还有两个葡萄酒行业的专家，去了之后呢，我们在品完我们的酒之后，这两个葡萄酒行业的专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胡总，你这个项目做到今天，不管你其他取得了什么成就，你能在这个地方把这款酒做到这个水平，就是最大的成就。 哎呀，这是对您的这个肯定啊，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哈，其实就是不仅是我们把这个产业做起来了，而且我们个人在这个中间其实也成长了，也成就了。 嗯， 那么这个过程中间不仅是我，包括我们的核心团队，包括我们的自始至终支持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股东哈，我觉得真的是像我们的股东，我们的几个主要股东哈，这个项目投这么多年，那么他们没有急功近利，真的我觉得自有就是一种我们共同的一种成就。 嗯，大家都有耐心，愿意等待花开结果的日子。 所以刚才你说到，如果说有什么感悟或者是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年轻人在做任何事情的过程中间，一定要第一呢，一定要能够沉得下心来， 嗯， 专心致志的做好一件事情。第二呢，就是需要时间， 嗯， 需要时间。做任何事情要想取得成就都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 嗯， 所以需要坚持。 是，胡总这个经验总结得特别好，跟我们分享的也非常的诚恳，就是我们首先要专注于自己当下的事情，可能一辈子一个人一辈子只做成一件事，做好一件事就非常不容易了。对，而且不能急功近利，要有足够的耐心，尤其是在现在互联网时代下，大家对于生活的那种别人生活的那种节奏和方式哈，我们有的时候不自觉的会比来比去，但这个时候就容易干扰到我们的内心。只要您目标明确，愿意付出肯干，又愿意去